Yesterday， 昨天，不管昨天是美好的还是不好的，都已经过去。今天依然阳光明媚，温暖如初。你还没来，我怎么敢老去呢？北京气温继续回升，但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周六将出现3到4级风。周日气温将从前一天的17度跌至13度，但是好阳光还是无法阻挡大家出去踏春的心情。从今天开始，第10届北京明城墙梅花文化节也开始了。周末可以带着爱人、孩子、老人去赏一赏梅花，晒一晒太阳，感受一下两会蓝。北京明天多云，3度到18度，南风2级，一起感受一下迷迭香。 你的嘴角微微上翘，性感的无可救药，想象不想要任性的饮料，深深的气泡，我将对你的喜好一瓶装全割掉，这里最不缺就是热闹，你生气给拥抱，烛火在燃烧，有某种情调，眼神失焦了几秒，关于你的舞蹈，你慵懒的随风飘扬的 送来给各位的迷迭香，有没有迷倒你呢？没有迷倒的话呢，周末可以去张家口滑雪，抓住这最后感受雪姑娘的机会。尽管已经进入3月份，但是北方雪都张家口崇礼冰雪未消，各大滑雪场的雪道上依然活跃着大批滑雪爱好者。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成功后，崇礼掀起了冰雪热。作为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张家口的冬奥会筹办工作也在持续发力。根据规划，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将决出雪上项目的50多枚金牌，占整届赛会金牌总数的50%以上，因此赛区的筹办情况也备受关注。走吧，去滑雪，就我们俩，郭顶的作品。 你在左边，我紧靠右，第一张照片 太敢亲密的，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太多感触已不同了，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夹在书本的相册，滑落的照片让我变什么，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的开始的，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看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等到再触摸，我心里藏了好久那最柔软的角落，请靠右，第一张照片我太敢亲密的，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太多感触已不同了，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夹在书本的相册，滑落的照片让我变什么，太久就忘了忘了，开始的开始的，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我哭和笑都懂得再触摸，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弘福东路到弘康路有一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逾22公里。京城高速南向北方向，从文学馆路到湖光中街有2.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逾22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二环西向东方向，从德胜门东滨河路到安定门东滨河路有3.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逾7公里。东五环路南向北方向，从王村路到黄场路有3.2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逾9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建国路西向东方向，从汇合南街到高碑店路有0.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逾6公里。万泉河路辅路南向北方向，从海淀南路到万泉河桥有0.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逾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今天 SNH48 第15张全新的 EP 彼此的未来主打同名单曲正式全网上线。彼此的未来曲风清新温暖，旋律和歌词也是朗朗上口，伴着成员温暖动人的演绎，引发无限青春遐想。 SNH48 春季新单用音乐的形式将这一份最真挚的礼物感恩回馈给一路陪伴和温暖自己的粉丝们。致现在与未来的你们，愿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SNH48 彼此的未来。 当多年之后我会在哪，想着什么，唱什么样的歌， 这是 SNH48 成员们娓娓道来的青春逐梦心路历程，并感受粉丝的支持和陪伴。那么下面这位的粉丝也很疯狂，新生代人气偶像许魏洲为动画电影献唱主题曲，他就是将在2017年4月1号全国公映的《冰雪大作战》的主题歌 The Heroes。 这不仅是许魏洲第一次为动画电影发声献唱，更是他与喜欢的乐队简单计划第一次跨国合作演绎的朋克摇滚。在前不久3月4号《冰雪大作战》北京破冰发布会上，许魏洲与简单计划精彩合唱，燃爆现场的就是这首 The Heroes。 想在空中的飞盘，像烟花自我点燃，我想怎样做我自己，不需要你们管。穿过森林的泥潭，做个勇敢战斗军的头领，心里装着妈妈，时刻记着爸爸的话。狂奔的我，冲锋的你，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We are the hero， We are the hero。 飘在风中的欢呼，战利品在怀中，跟我们一起迎接日出。 狂奔的我，冲锋的你，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We are the hero，We are the hero，We are the hero。 穿过森林的泥潭，做个勇敢战斗军的头领，心里装着妈妈，时刻记着爸爸的话。 狂奔的我。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新手尝试第一个五公里的时候呢，需要注意什么？不要急于突破五公里，听自己身体的声音，跑不动的时候速度慢一点，循序渐进，只要坚持就一定可以达到。无论多少距离，跑前的热身和跑后拉伸都不能省略。很多人都觉得五公里挺难的，其实五公里并不难，难的是坚持。跑几步觉得跑不下去就放弃了，或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当然很难突破。有些人可能跑两次就想着能够瘦十斤，又管不住嘴，跑完一罐可乐，这样跑哪能够减肥呢？然后看着没效果也就放弃了。所以坚持吧，各位。 Keep running, let's go. How do you do? 单身的悲惨世界绝对放不得甜， 在

刘诗诗也唱过歌，听到的就是她的作品《等你的季节》。这里是每天都在等你的音乐加点料，为各位精选好音乐和新鲜的资讯。今天15时将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从13时起，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周边道路将适时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请广大司机朋友尽量避开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前三门大街、东二环北路、机场高速5环至2环、北五环东段、西二环北段、学院南路、动物园路、车公庄大街、西五环中路、西四环中路、复十路5环至4环等路段，将适时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请大家安排好出行计划，提前避开以上路段。车辆可以绕行平安大街、两广大街、东北3环路、4环路、朝阳路、莲石路、玉泉路、京城高速、机场二高速等道路行驶。在行驶到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的路段，允许社会机动车借用公交专用车道行驶。那我们就继续听歌好了，听天使在唱歌 SHE。 听天使来唱歌，但我很不快乐，很需要一些什么好让心被温热。今天是唱首歌，当心情疲倦了， 听完天使唱歌，可以去波士城达感受一下犹如十里桃林一样的温存厚爱，体验波士城达今生今世的一波大回馈活动，为您浓情奉上专属的特别。3月1号到3月31号，到店购车就能享受购车限时优惠，更有原厂精品成本价销售、售后储值送保养活动，还有30台限时特价的车型等活动震撼推出。并且3月1号到3月17号到店购买2000元的代金券，还可以在3月18号店庆日当天享受2000抵20000的优惠。更多优惠详询通州波士城达奔驰

碎了，谁分享今生的日子，活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情梦完全明白了，才甘心披上孤独衣，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当天一起不自知，分开方知根本心极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只想解释当我不知，如今想听所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 刘天王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刘德华住院的日子也终于结束了。他今年一月在泰国拍广告的时候意外坠马受伤，今天发文我回家了，宣布出院。刘德华表示昨天做了一天的检查，当医生说可以回家了，他差点跳起来抱抱医生。刘德华透露盆骨骨折愈合情况理想，脊椎骨裂、坐骨神经系统、肌肉与跟腱拉伤等也在慢慢的修复，很快就可以自己站起来了，一起祝福他吧。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给我一个吻吧， 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脸上留个爱标记，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心上让我想念你，纵然瞪着你的眼睛大意，我要向你请求， 谢娜翻唱的《给我一个吻》收录在她2010年发行的专辑《越玩越疯》当中。越玩越疯的她最近又要出国了。昨天谢娜发文称自己拿到了意大利多莫斯设计学院的全额奖学金，很开心可以再次走进校园，又要去深造了。不过她特别强调会选择每次工作与工作间隙去学习。早前谢娜在某期快乐大本营当中称这将是她最后一次录节目，当时就有传她拿到了奖学金去学习，将退出这个节目。现在看来谢娜只是选择每次工作与工作间隙去学习，并不是要退出快乐大本营。而每次出国学习都会被指怀孕，不知道谢娜此番话是否也是在侧面否认这些可能到来的谣言。谢娜忙着出国深造，老公张杰忙着歌手比赛，我们都一样，请出张杰。 推开窗看见星星依然守在夜空中，心中不免多了些暖暖的感动，一闪一闪的光，努力把黑夜点亮，气氛如此安详。你在我的生命中是那最闪亮的星，一直在孤身夜空守护着我们的梦。这世界那么大，我的爱只想要你懂，陪伴我无尽旅程。你知道我的梦，你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们感受都相同，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努力的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分享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 我的痛。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机场第二高速东向西方向，从机场第二高速辅路到姚家园路有 1.4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机场高速西向东方向，从香河园北街到京密路有 4.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东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通惠河北路到东三环北路有 1.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普通道路方面，西长安街西向东方向，从北新华街到人大会堂西路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紫竹院路西向东方向，从农科院西路到曙光花园中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新鲜送上弃歌从影的王啸坤。这一年他像模像样的做起了电影的导演，顺利交出了自己的电影导演作品。这部轻幻想重喜剧的电影有完没完，将于4月1号全国公映。作为导演的王啸坤在自己的电影里却没有自导自演，而是零戏份无演出。他说第一次做导演已经花了自己所有的精力，演戏这件事就交给专业的好朋友们去做吧。于是我们就将看到包括了金马影帝范伟、贾静雯、刘俊浩、麦克隋、范甜甜、林更新、薛之谦、赵英俊、孔连顺等一起在王啸坤导演的作品里飙戏。但是王啸坤还是不遗余力的以权谋私，包办了电影的两首主题曲，亲自现身。马上听到其中的预告主题曲《超级武林》。 我来唱首歌，好像一把火，不管你人不认识我，我在用力跳，你要大声喝，小五的脸蛋红似火，跳就跳个够，不需要理由，来到广场现身手，广场现身手，武林不落后，不仅是不休，敢在热血跳几首， 来几条不如跳，看电视不如跳， 这首超级舞林由范伟、王少坤、赵英俊合作演唱。随着电影的上映，这首歌也会出现在电影的情节里面，甚至是小高潮。至于到底出现在哪里，就请各位进电影院的时候留意一下这首特别的主题曲。特别的还有曲婉婷，她慵懒自然的声音总会带来惊喜。今天刚刚发行了一首英文单曲 Moon and Back， 你会发现它已经不再是多年前的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了，更加的靠向国际化。请让我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她的喜爱，想先来听曲婉婷 Moon and Back。 思绪胡来，不过大脑所产生的悲哀，好像能让愉快更痛快。保持自家的气候是有多难，这里竟然还会有四季变换，但所谓雪花比记载更好看。我一定要尽快的这落后星球美丽何在，早该返航的队长怎么会不愿离开、哎哎、我们早进化到完美状态，为何

你去忙你的吧。 帮助他人就搭把手这么简单。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京港澳高速东向西方向，从西四环南路辅路到双林东路有1.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马家楼路到东环路有2.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通惠河北路到锦华南街有1.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普通道路方面，西长安街东向西方向，从福佑街到西单北大街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紫竹院路西向东方向，从农科院西路到曙光花园中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eady。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春天我们一起遇见更美的自己。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每天陪你一起健身的 KK。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身体会随着运动不断的脱水，为了恢复身体的状态，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在酣畅淋漓的跑步健身过程后，我们自然而然的想要喝一瓶冰镇饮料来解渴，但是这样真的是最健康的补水方式吗？英国伯明翰大学曾经做过一次关于牛奶、开水和运动饮料的补水效果实验，得出的结论竟然是牛奶大于开水等于运动饮料。实验中喝掉的牛奶1/3会留在体内，仅有1/4的牛奶会被排出，而水和运动饮料都大约只能吸收一半，剩余的一半都以小便的形式排出。其中一个原因是牛奶的吸收过程非常的缓慢，蛋白质就能在胃里停留更久，进而进入肠道被缓慢吸收，所以运动后补充牛奶似乎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Keep running, let's go. It's been said and done, every beautiful thought's been already sung, and I guess right now here's another one. So your melody will play on and on with the best of all.And I want you to know, baby.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如果你乳糖不耐，不能喝牛奶，那么到底白开水更好还是运动饮料更好呢？运动后人体会流失比如钠钾之类的电解质流失，使得人体的压力不平衡，这个时候除了需要补充水分，更需要补充适当的电解质。如果是一个小时之内的运动，电解质流失的情形可能尚未多到需要补充的程度，开水就可以达到解渴和补充的目的。但是当运动持续一个小时以上，而且强度较高的时候，最好饮用适量的运动饮料或者添加了食盐的水作为补充，帮助你回到平衡的状态。 Keep running, let's go. It's a wild, wild web when you feel lost inside. A wild, wild web where there's nothing to hide. On the wild, wild web, please tell me where I'll find the virtuality of your smile. 尴尬的沉默，我说你要做点什么，突然间抱住我说、已经顾不了太多，因为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呀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呀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再寂寞。暴露了内幕真相，消极的放弃抵抗，你可以给个温暖，也可以给个悲伤，没谁要渴求你，那他妈的没有意义，你不必为谁压抑，只要你能够对得起自己，哭尽碎的欢乐，可我不在乎这结果，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让泪水的前头等我、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呀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平房桥东向西方向，从东坝中路到姚家园路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京港澳高速东向西方向，从青塔西路到小屯路有2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建国路到东三环北路有 1.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普通道路方面，万泉河路辅路北向南方向，从万泉河桥到八沟路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朝阳公园南路西向东方向，从甜水园东街到东四环中路辅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 上午10:45会有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广告之后继续音乐加点料，为各位挑选好音乐和新鲜的资讯。最近流行的共享单车你有体验一下吗？尽管存在乱停乱放、联系不上客服、押金退还不顺畅等问题，但上海绝大多数消费者都很看好共享单车，共享单车标准也正在制定当中，如果5月份能够报备通过，预计6月到7月份就能够施行。标准出台后，目前一些共享单车的乱象或许能够迎刃而解，比如退款7天内必须解决、投诉电话24小时开通、上路3年强制报废等等。总之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便利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那还有什么呢？听许巍怎么说。 妈妈坐在门前捧着花儿少年，

超级玛丽，虽然相比谷歌和亚马逊的智能助手来说，苹果的 Siri 表现并不算出色，但其实它还有一项优势，那就是支持语言的本土化。据了解， Siri 总共支持36个国家的24种语言，而谷歌的只有5种，亚马逊就更少了，只支持英语和德语。而现在苹果又为国内的果粉带来了一项好消息，那就是在即将到来的 iOS 10.3 的正式版当中， Siri 将会添加对上海话的支持。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就去看看上海的外滩18号，请出戚薇和袁成杰结束今天的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周末快乐，拜拜。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还是那个地铁那条街，那缠绵的地铁，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 下着雨的夜， 太熟悉的街， 所有的感觉 并没有那么热烈。 下着雨的夜， 心痛的感觉， 刹那的视线， 天空下着雪， 太多的理由， 太多的借口， 都无法代替 你对我爱的感觉。 太多的画面， 太多的理由， 都变成要结束的一切。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还是那个地铁那条街， 那缠绵的地铁，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 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还是那个地铁那条街， 结 束的一切，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 下着雨的街。